弯弯的月亮下面，是那弯弯的小桥，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悠悠，是那童年的你我，你我摇着船，唱着那古老的歌谣，歌声随风飘摇，飘到我的脸上，脸上淌着泪，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呀，流进我的心上。哦心充满惆怅，不为那弯弯的月亮，只为那今天的船桩还唱着过去的歌谣。故乡的月亮，你那弯故乡的月亮，你那弯